因地不正，国招予取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说的。他不是为弘法利生出家了，他不是为真正为教训为这个成佛做足出家了啊，正法救主不是的啊，多多少少都还夹着名利在里头。啊，现在确实有一些知识分子，看到社会上各行各业，出家这个行业不错。啊，在社会上很多人尊敬，啊，供养也不要也很多，啊，又不要纳税，把它看作一个行业。所以现在佛教变成企业了，啊，在全世界还开分店，啊，企业化了，当做生意来做了，啊，所以引起社会一些人反感，啊，道理在此地。你得到了好处，你没有回馈给社会啊。这些现象，这些因果，我们都要把它看清楚，看明白。啊，所以，不但是佛教，所有宗教，我觉得都要回归教育，啊，现在社会教育里头不讲伦理，不讲道德，不讲因果，啊，这三样东西，古代教育里头它是中心课题。啊，最重要的课题现在没有了。这现在人不会做人了，不懂得做人的道理，这最可怜的。啊，不懂得做人，让别人感出你傲慢。我没有啊，没有傲慢呢、啊。你的思想、表情，你的所作所为，确实就是傲慢。那为什么不跟人合作？做事情都是被动而不主动，啊，甚至对人都是板着面孔，微笑都不肯布施，啊，看到都很难看。这是目前社会现象，补这个课，我觉得宗教来承担非常合适。啊，几个月前，我参加梵蒂冈的活动。我去的目的就是想催促世界宗教落实教育，回归教育。我为这个去的。啊，前年 我到梵蒂冈去了一趟，跟教宗见了面，提到这个事情。啊，这一次再去催促他，而且希望呢，他能做个实验点，就用梵蒂冈这个小城做实验。所以这次我就问清楚了，梵蒂冈面积多大？我原先以为它有100个阴谋，没想到它只有50个阴谋，那就很小了。50个阴谋和中国300亩，梵蒂冈面积就这么大。啊，还比不上。齐居士在甘肃建的这个城，那个小城有400亩，那城墙围起来400亩，梵蒂冈比那个还小。啊，居民呢不到1000人。啊，我说可以啊。把天主教的精神、天主教的文化落实在梵蒂冈，啊，让全世界人来看见天主教，到这都看到了，啊，应该有个很大的展览馆，叫博物馆一样，啊，把天主的精神、天主的文化统统展现出来。这个很有意义 啊！我问他罗马，罗马不大，那城不大。罗马有多少教堂？啊，陶然主教告诉我，他有400多个教堂。我说好啊，那就是400多个学校啊，每一个学校都开课，每一个学校都讲经。啊，用你的经典教化着人民。罗马城1年之后，它就变成这个世界上天主教的天堂。罗马经济完全靠旅游。啊，如果加上这个文化，那可得了。全世界的人到那里去参学，络绎不绝，他经济就提起来了，啊，会影响全世界。啊，我这个建议给教皇了，啊，很难得，教皇让这个。主教啊，回了封信给我，啊，对我这个也很赞同，也很欢喜，没有说要怎么做法，这个是。这一代众生没有福报啊！啊，今天做法当然要困难，困难的原因在没有老师啊，没人教啊。一个教堂要能讲经的，至少有4、5个人，他才能兴旺起来。一个人搞不起来，太累了。但人家一个学校都几10个老师，所以必须得办师范大学，培养师资，啊，然后分配到这些道场，这道场就火起来了。没老师怎么行呢？ 啊，老师怎么培养啊？第一个是德行。啊，我们这些年来常常提到的扎根教育。啊，以我们为例子，儒释道三个根必须扎稳。这个东西不是念的，不是背的，不是讲的，是要落实，把它变成我们实际生活习惯。啊，变成生活习惯，那真的就是圣贤了。啊，古人读圣贤书，这个圣贤的根底全部落实在生活。啊，你会说，你会写，你没做到。啊，你的生活跟一般人一样，人家不要你，不理你。你是假的，你不是真的。啊，必须要老老实实做到。老老实实做到就是正法时期。啊，能说能教，自己没做到，就相法时期。啊，能说不能行，末法时期，说都没有了，就是灭法了。教育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如果宗教有一个宗教带头，做个好样子。其他宗教都会跟进，啊，宗教来带动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，啊，那么宗教就会受社会大众的欢迎，国家的需要，啊，宗教才能够复兴呢。如果不回归宗教，大概二三十年之后，宗教在这个世界上就灭绝了，没人再相信。啊，梵蒂冈教廷很担心这个事情。啊，主教们告诉我，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人数啊，这十几年来年年是下降啊，所以他们很忧虑。这陶然宗教告诉我的，他们担心二三十年之后还有没有人信仰宗教。前一次我们见面就谈这个问题。啊，天天有讲经，天天教学，来学的学生那么多，那怎么会衰没了？不可能嘛。啊，李炳南老居士过去在台中创办了一个台中联社。台中联社成立就开始讲经，他每个星期讲一天，在台中38年，相续不断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台中联社成立10年。啊，我到台中的时候已经10年了。老师告诉我， 台中莲社的莲友就是那个当时有20万人。为什么会这么多人？听经教学啊，办的都是教育的活动啊，啊，开了很多小班呢、啊，十几个班，啊，每一班上课都是一个星期一次，啊，李老师多才多艺。他总得知道啊！我离开台中，台中莲社20年了，我在那住10年了。离开的时候，莲友的数字到50万，啊，他分班的，都有名册的。为什么那么兴旺？讲经教学。我在台中10年，非常兴旺。啊，老师培养讲经讲演的人才，这些年轻人都能言善道。啊，南面从鹿港，北面到新竹，这一带地区，一共有27个补教所。就台中莲社的，属于莲社的补教所，都是我们学生去讲经，所以那些信徒集中才有那么多人啊，不是台中市啊，啊，差不多半个台湾了、啊，如果他不教，怎么可能有这种盛况？啊，都靠教育。我们把教育丢了，这全部就完了。啊，这是我在台中亲眼看到的，给我印象很深了。啊，不教怎么行？啊，所以香港这个地方，如果谭旭老法师当年真的把这些佛学院学生，都能够留住了，让他们轮流在香港各个道场去讲经教学。香港是佛教圣地，啊，香港人对佛法是正信，他明理。啊，非常可惜。老和尚往生之后，学生就懈怠了，就散了。啊，到外国去的很多，我在国外都遇到他们。啊，不再讲经教学了，很可惜啊。啊，那一代的这些法师，年龄跟我都差不多，啊，多半比我大的，常怀法师比我小，啊，比我小的很少，比我大的多，啊，现在都不在了。机缘呢，难得了，真正掌握到，那是一番事业，能真心就是失掉了。啊，失掉的原因我们知道，讲经的人对讲经没信心。在经教上下的功夫不够，没有真正去学习，光是看字面，啊，不懂找一些参考资料，这个不行，没落实。 啊，学了之后，把它变成生活，把它变成自己的思想，那个里头才有味道啊，才尝到乏味啊。尝到乏味之后啊，那你就不会丢掉了。为什么？乐趣在里头。离开这个，找不到更有乐趣的地方。啊，乐在此中啊。自己深受佛法的法味，你讲的别人听才有味道，你自己没有尝到这味道，人家怎么会体会到啊？所以为什么讲经讲的时间长了，听众都厌倦，都不来了。香港讲经那个时候就是这种状况啊！我出来的时候，头一天晚上，常怀法师接待我吃完饭的时候告诉我：“啊，法师，啊，你年轻，你也没有什么这个声望啊，大家不知道你。哎，你到这次到这边来讲经，就是香港的听众啊。”对外来的法师听经第一天回来捧场，最后一天圆满的时候回来，当中就不一定回来了啊，就这两天了，一个开张，一个闭幕啊。我说没有关系啊，他怎么了？我说只有坐一板凳都行，我可以对着坐一板凳讲，不需要人来听。我说那可以，那你要是这样讲法的时候，你能讲啊？没有人就不能讲的话，他就讲不下去了。我说我可以啊，结果也开讲了一天，真的人满足，以后天天满足。我连续讲四个月，常怀法师才告诉我，他说法师你的法缘很殊胜的，这天天满足。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我们以后体会到，其实你有味道在呀、啊，你讲的没有味道，啊，照本宣科，啊，找一些资料念念，人家也会找啊，他来听你干什么？浪费时间，啊，还得转几趟车，啊，这个是法师。为什么不愿意讲经？听众为什么不愿意听经？你要把原因找到啊，把原因消除啊。佛法哪有不兴旺的道理？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